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't good to go. Love 制作主持宣言。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，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。 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哪儿啊？ 正美风呀，25周年感恩回馈，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，送免费贴膜。详询400-600-2763。 正美风业，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。 到俱乐部去健身，自行车5分钼就可以到达。哼着曲子，骑着单车也不错。离家不远的超市，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。不开车，不打车，不坐公交，走一走也不错哦。放学回家乘地铁，5分钟就可以到达。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，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，爱城市，更爱生活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嘿，各位，新年快乐！新年特别节目和 KK 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。这一站，我们要和郑钧一起回到拉萨。回到拉萨是郑钧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收录于郑钧1994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《赤裸裸》当中，融汇着浓郁藏族民歌气息的《回到拉萨》，以其独特的风格感染了都市的人，为我们找到一个精神的家。那包容着恢宏文化的布达拉宫，咆哮而又纯净的雅鲁藏布江，巍峨奇丽的雪山，美丽的雪莲花，怎不令人心动？沉睡的心灵被清洗，昏睡的灵魂被唤醒，漂泊的人回到了家。这里没有世俗的格斗和争夺，没有心灵沉重的包袱，只有雄奇纯美的自然。在这儿可以摆脱外物的纠缠，找到真正的自己，用自己真正的心感受高原美丽的景色。于是感受到的是美丽雪山下美丽的喇嘛庙，更有美丽的姑娘没完没了的笑。拉萨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首府，西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宗教中心，也是藏传佛教的圣地。拉萨位于西藏高原的中部，喜马拉雅山脉北侧，海拔3650米，地处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中游河谷平原。拉萨河流经此，在南郊注入雅鲁藏布江。作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，拉萨以风光秀丽、历史悠久、风俗民情独特、宗教色彩浓厚而闻名于世，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欧洲游客最喜爱的旅游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、中国特色魅力城市、中国最具安全感城市等荣誉称号。拉萨全年多晴朗天气，降雨稀少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气候宜人，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，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，比成都多1800小时，比中国最大的东部城市上海多1100个小时，在中国各城市中名列前茅，故有日光城的美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布达拉，回到拉萨。

保温材料哪家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0-6126-2113。长安 CX 七零 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，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6AT 黄金动力组合，交易间抵3000，时间截止2月28日，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。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，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， 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哪儿啊？ 正美风呀，25周年感恩回馈，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，详询400-600-2763。 正美枫叶，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。 嗯，出错了， 发现病毒 呀，中毒了。哎呦，黑屏了。 电脑会黑屏，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，久坐影响健康，适当运动，从站起来开始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、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嘿，各位，新年快乐！新年特别节目和 KK 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，这一站我们邀请郝云去大理。这首《去大理》被宁浩导演用于电影《心花怒放》的插曲，同时也被称为最疗伤民谣，翻起一阵去大理的热潮。当年一首饱含讽刺幽默的《群发的我不回》，让郝云成为马年春晚最大的黑马，迅速得到亿万观众的热捧。而这首《去大理》依然延续郝云以往的创作风格，以清新民谣为主，将他自身在大理旅行当中的经历和情感融入其中。整首歌只应用吉他一种乐器，搭配独有的云式唱腔，最简单也最直接的云式创作，带来最淳朴最真挚的心灵震撼。大理历史悠久，是云南最早文化发祥地之一。据文献记载，4世纪白族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散布了许多氏族部落，史书中称为昆明之属。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，洱海古称昆明池、洱河、夜余泽等，因其状似人耳，故名洱海。洱海水深清澈，宛若无暇的美玉，秀丽无比。洱海是中国著名的高原湖泊，早在汉代它已名载史册。洱海月是大理四大名景之一，如果在农历15月明之夜泛舟洱海，其月格外的亮，格外的圆，景色令人心醉。看着看着，水天辉映，你竟分不清天月吊海还是海月升天。此外，洱海月之著名还在于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，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，构成银苍玉洱一大奇观。大理州地处低纬高原，在低纬度高海拔地理条件综合影响下，形成了低纬高原季风气候的特点，四季温差小，四时之气常如初春。到了大理，一定要去尝一尝白族土八碗、大理砂锅鱼，再去大理古城逛一逛，别提多惬意了。走吧，咱们去大理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。相信去大理，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 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是你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。正在发生 上快乐不在眼前，转眼

再刺痛我的伤口，为爱伤心，为你堕落的心谁能懂，一个人痴痴守着寂寞的梦，对你的爱恋怎么能说忘就能忘，我越陷越深，越来越心痛，对你的爱恋怎么能说忘就能忘，我越陷越深，越来越心痛。